明白温柔要求是我最完整的机会，需要和每日理想真实的我倾斜。我是天使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都点赞换不停的世界，来照亮我为你准备不方便复合的会，需要和每日理想真实的我倾斜。我是天使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都点赞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要求是我最完整的机会。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继续来听郑毅演唱的贝多芬的悲伤。 旋律把最故事想起，解开你不平凡的专辑，在夜里天使在你面前叫你唤醒，充满奇迹的命运。

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一帆一起我大错面吻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玫瑰花，不管

心就会发亮。 这是一首谭维维演唱的《往日时光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。用这首千百惠、陈美薇合唱的《想你的时候》作为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。